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严兰兰一边哼着小调，一边朝不远处张望。先到来的是士兵，人也随着音乐声渐渐聚来，渐渐成了人山人海之势。在四合的夜色中，奴隶市场开幕了。西头的仓库里，新一批的奴隶被押送入库。接收流程和往常一样，新人类看守者很少提防带着镣铐的奴隶，更何况是体质比新人类弱上数倍的旧人类。他们拿特制的小刀在每个人的手臂上划了一个小口子，伤口均未痊愈，坐实了他们旧人类的身份。在这之后，他们单把丁秋云与古星志提出押往比较高级的 A 库，其他人均押往 B 库。拖着沉重的锁链往 D 库中走去的途中，丁秋云说道， 古副队要是早早答应向新人类投降，也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了。 古星志看了他一眼， 现在说这个笑什么？ 叫古首领变成了阶下囚啊。 这是丁队长希望的吗？ 丁秋云抖抖手上的镣铐， 差不多吧。 古星志掩饰了一下嘴角的笑意， 那就好。 负责押送的一名新人类甲乐得见到两个落魄的人彼此公共埋怨，他甚至喜欢在监牢里投入少量食物，看到那些曾经衣冠楚楚的旧人类为了丁点薄利大打出手。两人这种不痛不痒的对话显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，于是他一脚踹上了丁秋云的腰。丁秋云就是单膝跪地，胸口的心伤被扯了一下，眉头轻轻一拧。与他被同一条锁链靠着的古星志为了避免拉疼丁秋云，也就是往前一栽，恰好撞见了他一闪而逝的吃痛表情。那新人类甲不知死活笑道， 嘿嘿，吵啊，继续吵，你站起来。 他啪的拍了一下古星志的后脑勺，又抬脚肆无忌惮的踩住了丁秋云的肩膀，对丁秋云说， 哼，数你怪话多，让人溜着你趴去地牢，快扒。 身为新人类的同伴乙对此有些反感， 别玩了，早点把他们扔进去，早点完事儿。再过20分钟就该交班了。 嘿嘿，瞧，狗遛狗，多有乐子呀！ 乙颇不赞成的走到丁秋云身前，想把他拉起来。 别装死啊你！ 就在这时，丁秋云与古星志同时动了。丁秋云一头撞在乙的小腹上，趁他身体失衡时，拿左脚脚尖迅速勾住他斜背的枪带。牛皮枪带应声而断，乙也因回力摔倒在地。丁秋云把枪身踩在脚下，右脚往地面一磕，脚尖处就自动弹出一根锋锐的尖刃，匕首似的直指他的咽喉。而古星志直接把脚附着两人手上的铁链绞缠上了甲的脖子。铁链沉重且带刺，不等甲发出一声呼喊，脖子就被古星志生生绞断。想要彻底杀死新人类，只有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不可修复的伤害，因此总体来说，断手和烧死最有效。一股温热溅射到丁秋云的侧脸上，他头也不回，用肩膀擦去脸颊上的血。古星志带着一脸的血，把那颗咕噜噜乱滚的脑袋踹到一边去，走到已经惊得白了脸、叫也叫不出来的新人类乙身侧，歪头打量，似在思索他该怎么死。丁秋云从口中吐出一根发针，含糊道， 别杀，留着。 闻言，古星志当真收起了眼底的杀意，只动手卸去了他的下巴壳。 断绝了对方再求救的可能。丁秋云俯下身，用嘴叼着发针插入锁孔当中轻轻拨动。来前他们已在车上练习了多遍，所使用的锁链也是最老实的，不用说教他们开锁的丁秋云，练习几次孙兵都能熟练掌握开锁。丁秋云双手皆是假脖腔内涌出的血，有些滑腻，直接影响了开锁进度，还不好清理，看来只能等被冻成血冰后再搓下了。丁秋云抱怨道： 我的手都被你弄脏了。 潜台词是以后别再当着我或者我队友这样下手。古星志想了想说： 我下次注意。 好。 丁秋云靠着一根发针把两人手上镣铐解开，才把脚尖上的匕首收起，捡起掉在地上的枪支，并示意古星志把那瘫软如泥的新人类椅拎起。他转身去贾的尸身上搜索有无价值的东西。古星志则逼问乙道： 仓库那边还有人看守吗？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，他再问： 开门的时候是面部识别、虹膜识别，还是直接拿钥匙开门？ 因为嘴巴无法闭拢，成串的唾液从新人类乙的嘴边流下，他在极度惊恐中战战兢兢地比了个三。没有那么繁琐的程序，直接拿钥匙开门就行。说话间，丁秋云也从甲身上搜到钥匙，沉默地对古星志一晃，旋即走到乙身边，温和一笑： 多谢。 旋即他捂住乙的嘴，从靴子侧面抽出一剂针剂，直接扎入乙的颈侧大动脉。这药是同为新人类的卢姐制造出来的，论纯度足够麻醉一头牛，但对新人类来说，顶多也就能让他们睡上八九分钟。确定乙已经彻底昏睡过去，古星志便自觉把人接来背在自己背上。丁秋云也没同他多说些什么，看向一侧墙壁上红灯讯号熄灭的监视器，顺手拍去了肩膀上的脚印。从他们进入这个奴隶仓库开始，这个仓库的信号便已被孙兵设法屏蔽。算一算时间，孙燕他们也该动手了。分开前，丁秋云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，在不引起骚乱、不动枪的前提下，解决遇到的一切麻烦。同丁秋云一道走向 AD 牢时，古星志说： 你倒是真放心他们。 他们做得到。 他们的本事我见识过很多次，不过如此。 古星志侧脸看向丁秋云，口吻笃定： 能和你合作无间的只有我。你们队里有任何人能做到我做的事情吗？ 我相信你杀人的本事，只是不相信你这个人而已。 古星志心脏被这直白的话语刺得一缩，后心沁出冷汗来，疼得难受，声音也冷了下来： 你。 丁秋云却已全然不在乎他的感受，看也不看他，只用小型热量定位仪计算着他们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。古星志那股提起来的气一点点卸下，最后胸腔里只剩丝丝作祟的隐痛。他听见自己叫他： 秋云。 丁秋云硬得很没有感情： 嗯。 你得承认我是一把好枪。 嗯，你是。 我很有用。 是，还可以。 古星志注视着丁秋云： 所以在我损坏前保养好我。 丁秋云抬眼看向他，略点了点头： 嗯，对武器我向来是很爱护的，但我不太喜欢会自己开火的武器。 古星志轻笑了笑，不再说话。只要你还觉得我有用就好，在你认同我之前，我会是你最好的、独一无二的武器。061观察着古星志的表情，不无担心： 这样刺激他真的没问题吗？ 池小池面不改色： 他不过是想在丁秋云这里 成为某种特别的存在，想成为丁秋云的独一无二。那好，我就给他这个独一无二。 过去是独一无二的爱人，现在是独一无二的武器。